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，喂喂喂，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海。

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哦，我多疯，我多坏，就你最明白。耶，我不幸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。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你说你别要在下雨天，

的心碎能说给谁听？无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、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无爱的、错爱的、真爱的、伤爱的，永远无情。我为你蹉跎一辈子，你给我潇洒。 这半山那天，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，没说话。望向他，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，不会害怕。遥遥万里，心声有否偏差？

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着柔。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 Yeah.